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56集。 走吧，上哪吃啊？ 你们带路。 我想吃西餐，咱们去吃西餐吧。 好，不过这个要南哥带路了，这些他熟。 我熟个屁，我这阵吃的都是秋意家的饭，我这阵都没在外面吃。 那听我的吧，我知道一家牛排不错，想起来就有点馋，去那儿行吗？ 走。 万飞一挥手，几个人走到街口，拦了辆出租。边南正想着该怎么做，徐瑞把万飞推到了副驾上，然后拉着苗圆上了车。他冲边南招招手， 哎，你上前面，你得给钱，南哥后边挤挤吧。 边南笑笑上车，坐在了苗圆身边。车开了之后，苗圆跟司机说了地点，然后转过头看着边南， 哎，我看看你手机呗。 边南摸出手机递给他，他接过去低头按了几下，身上的手机响了一声，还笑着把手机还给边南。 这个是我手机号，存不存都没关系，我就是存给你的号码。 边南还真没打算存。苗圆虽然长得还挺顺眼，但不是他喜欢的类型。不过苗圆说是这么说，眼睛却一直看着他。他只得把苗圆的号码存上了，名字写上苗苗。苗圆挺开心，打了个响指靠到了徐蕊身上，俩姑娘一通乐。苗圆说的那家餐厅离学校不近，但离边南家不远，在一个区。下车的时候，边南才发现这餐厅他来过好几次。 就这了，好吃不贵，我最爱的牛排。 我特想吃糖醋里脊。 跟姑娘出来吃饭你还想点菜？想吃明天咱俩吃去。 那咱就去。我靠，那是边心雨和秋叶。 边南抬起头，顺着万飞的目光往前看去，还真是秋意和边心雨。俩人也一拐弯跟在徐蕊和苗圆身后往餐厅里走。边南心里乱七八糟的感受全涌了上来，揉成团拍扁了能铺满一个网球场了。 要打个招呼吗？ 不。 边南正说着，秋意大概往前看到了徐蕊，于是转过了头，目光跟边南正正地对在了一块。边南脸上都不知道该放什么表情合适了。秋意看到徐蕊的时候感觉挺意外，他没想到会在这里碰上徐蕊，万飞肯定就在后面，而这种情况下有万飞多半就会有边南。他是犹豫了一下才回的头，果然看到了跟在后面的边南和万飞。边南的表情有点不好形容，秋意估计他不会顶着这个难受的表情跟自己打招呼，加上自己身边还有个跟边南一直不对付的边心雨，于是他只是冲边南笑了笑，就转头跟边心雨一块进了餐厅。边心雨对这个餐厅挺熟，找了个靠窗的卡座坐下了。他接过服务员递来的菜单。 我直接全点了。 嗯。 秋意在他对面坐下，一抬头就看到了边南。他们四个人坐在斜对面的四人桌，边南和万飞并排坐着，脸冲着他们这边。边南跟他眼神对上之后，嘴角扯了扯，想笑又没笑出来的样子，挺尴尬。接着就转头跟坐他对面的姑娘说话，没再看这边。秋意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看着边心雨点东西。 点好了，都是他们这里做的比较好的。 你爱吃就行。 其实我吃不了多少，你是主力啊，我在减肥呢。 你不胖。 谢谢。 秋意发现边星宇的眼睛笑起来跟边南挺像，他抬眼往边南那边看了一眼，边南也正往这边看，发现秋意的视线之后迅速转开了脸。边星宇拖着下巴笑盈盈地看着他， 真没想到你今天会叫我出来吃饭。 算是手练的答谢吧。 只是答谢啊。我发现你这人吧，对女生真是连假话都懒得说呀。 知道是假话还想听吗？ 听啊，起码听着舒服嘛。人不都是这样吗？ 我不是。 哎，换个话题。对了，婷婷她妈妈给你打电话了没？她说要请你吃饭，本来考完就该请你的，但她爸爸出差没回来，现在回来了就…… 不用。我跟他妈妈说了不用了， 就是想谢谢你嘛，婷婷考得挺好的，她妈妈特别高兴。 不用。 哎呀，秋意跟你交流好困难啊。 我不是故意的。 要是故意的我早就不理你了。哎，婷婷也说你是聊天十级伤残，你给他补课这么久，补课内容之外的话加起来都没有十句呢。 不止吧，我起码每次都会说一句先不要吃东西，或者休息的时候再玩手机。 我发现除了交流困难，你有时候也挺逗的。 边南看着边星宇的背影，他正捂着嘴笑得肩膀一个劲儿颤着。边南敲敲桌子，打断了正和万飞聊得欢的徐蕊。 哎，徐蕊，咱俩换换。 啊，跟我换座？ 啊，你快过来跟万飞搂成一团。 烦人，我才不想跟他挨着呢。 你也忒假了点儿。 边南坐到了苗圆旁边，这回看不到秋意和边星宇了，他感觉松了口气。徐蕊坐下之后往前看了一眼，愣了愣，万飞赶紧一伸胳膊把他往自己身边一搂，拿了个餐包递给他。 没错，是秋意。那个秋天快到了，要进补，吃面包补面包。 什么跟什么啊。 徐蕊，你看上他什么了呀？ 我也一直没想明白。看上他好欺负了，就万哥这种款式的别名就叫随手妻。啊，那你怎么没看上个随手妻的？边南可不好对付，对吧南哥？ 你要对付我吗？ 大哥饶命，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帅，腿长身材好，我目前的心愿就是近距离瞅瞅。 那你快瞅，一会儿吃完饭我要回去睡觉了。 边南觉得苗圆挺逗的，跟卫校那些小姑娘风格不一样，搁体校这边更合适。这顿饭吃得有点辛苦，虽然几个人聊得挺开心的，但边南始终有点心神不宁。一开始觉得抬眼就能看到秋意让他很不自在，特别是他总会忍不住地往那边看。可是换到苗圆旁边之后，他又后悔了。 他俩还在聊吗？走了没？ 边南来来回回总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盘子里的牛排是怎么吃完的他都不知道。一直到徐蕊和苗圆要了餐盒，准备替宿舍的姑娘带点鸡翅回去吃的时候，边南才回过神来，一顿饭吃完了。万飞结完账，几个人收拾东西站了起来，边南飞快地往秋意那桌看了一眼，他俩也吃得差不多了。边星宇拖着腮，秋意正和他说着什么。这场景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隐隐有被抽了一鞭子似的感觉。在他跟着潘逸峰一块堵了秋意之后，秋意始终没提这茬。他不联系秋意，秋意也没主动联系他。他根本琢磨不透秋意到底是怎么看自己的， 现在又跟从小就跟他不对付、看不起他的边心宇一块。他看了万飞一眼，万飞松开了正搂着的徐蕊，把胳膊往他肩上一搭，眼神挺复杂。离开餐厅得经过秋意和边心宇那桌，边南跟着往外走的时候，心里一直在反复思考着， 要不要打个招呼啊，要不要打个招呼啊，要不要 走了 啊。哦， 秋意没再说别的，转开了脸。出了餐厅之后，苗原回头看着边南和万飞。 哎，我刚没看错吧，那是秋意。 是。 哎，你们没当场打起来啊？我以为体校的跟航运的见了面就得打呢，何况还是你们这级别的。 你当我们是潘逸峰那神经病呢？ 哎，说起那个潘逸峰，真是神经病没跑。前几天航运好几个人都被堵了。 他不是毕业了吗？ 是啊，所以才是神经病啊，都毕业了还咬着不放呢。 你怎么知道的？这还放着假呢，他上哪儿堵人啊？ 我朋友说的，小蕊也认识。哎，就那天跟咱一块逛街那个小傻妞，她男朋友航运的。 哦，记得。啊，她那天买那面膜用了没？好用吗？我还在等着反馈呢。 啊，我一会儿问问她。 大盘还堵人呢，是不是上回没堵成秋意不死心啊？ 我上哪知道去，我这阵又没跟秋意联系。 要不要问问确定一下？ 我 这事儿要真的，我担心傻潘过这就该找我们麻烦了。他疯狗似的，之前是没毕业不敢动我们，现在可算是奔跑在自由里了。 怕他个鸟。 防着点吧，这货现在都跟外面的人一起混，下手跟我们那不是一个重量级了。 把徐蕊和苗原都送回去之后，万飞才在出租车上问了边南一句： 你没事吧？ 我有什么事儿？ 你这一晚上的样子，你照照镜子去，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看上苗原了，心神不宁呢。 你说边心宇是不是一直追秋意呢？ 我看秋意那样也不像是被追着了呀，谈恋爱的人不那样聊天，表情不对。 我不是为这个。 那你为什么呀？ 他不知道，也许他是因为羡慕别的人可以坦然地坐在秋意面前看着他跟他说话，也许他是因为在自己挺郁闷的时候却看到秋意平静的笑容突然更郁闷了，也许他是因为以为自己可以慢慢对失去这个朋友无所谓，最后却发现做不到。也许仅仅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天的事情而已。 烦死了。靠。 烦谁啊？ 我自己。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多多支持狼行成双。